是这儿要走才是。 他使命的敬拜，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敬拜。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您带领众兄弟姊妹来到礼拜堂参加我们敬拜。今天虽然人不多，因一大半的人去下个水里参加美东南下聚会，请您同样的保守我们俩弟子奉主您的敬拜与侍奉。我们今天的庆幸是您忠心的仆人以西结的预言与符咒，并您对以色列人的 在神手上的这个器皿呢，也就是指的洗洁，他必须要与其他人很愿意跟其他人同受，因为是耶稣基督，他的身体是为我们劈开了。洗洁这本书呢，是为了今天的犹太人，因为他讲到呢是神确定的应许，他们的土地、他们的圣殿、他们的那个圣城都要归还他们，这是讲到神对犹太人的一个计划。以西结书呢也是对今天的基督徒，那因为这本书讲到是时代，讲到是末世，讲到这个千禧年的国度，也讲到这个新天新地，所以这是一本也对今天的基督徒的一本很好的一个启示的书。神的计划在他跟犹太人的关系上。 因为 是这个百姓的耻辱，一个国家的灾难。 以色列的所有的作为都是要管教的。如果其他的国家换了以色列这么多的作为，是像早就把他们除灭了，真是一切都不是管教的事。所以刚才读的圣经诗篇119篇其实我在说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有神的灵降到以西结，所以以西结所有的灵像都是从神那边直接来的。然后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形象，这个基督徒的形象他讲到有四个服务，这个四个服务的这个面向都是提供。 行的这个挪亚的立约，然后又讲到说这就是神为的，所以这一天才起始的作用。但是这一天的表号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再看起始就比较容易。然后又讲到这个葡萄树被烧到的影响，葡萄树这无用不结果的葡萄树被火烧着，焚烧这些葡萄树是指神的旨意，是命被主命。然后这里又讲到，接着又讲到这个不忠实的妻子，都知道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心腹，但是他一切的神去侍奉别的神，不诚心的爱神，倒去喜爱偶像，所以神呢把以色列逐步出卖。所以这是葡萄树所代表这个心，每个客户有四个指标，有四个脸面。这四个脸面是人的脸、狮子的脸，还有牛的脸，还有这个老鹰的脸。这四个代表智慧，还有代表威严，代表力量，代表迅速。他们内向，不进南北。这表明什么？表明宇宙各方面神不能达到。那是翅膀呢？是表明神的能力。那神的能力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。这里有讲到。 以赛亚，以色列的将来的祝福是要进了大卫的后裔以赛亚而来。那犹太人他庆祝主耶稣，但是犹太人庆祝主耶稣，他没有影响到破坏神或者是阻碍神的计划，没有。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并坐在大卫的左上。以西结也预言犹大的恢复，这个恢复并不是说。 国度，在他作王的时候。